本土新增692宗个案，新疆就再多539宗感染，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德国总理索尔茨说，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共识，反对在俄乌战争之中使用核武，不枉此行。索尔茨回国之后出席所属社民党的活动的时候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共识，要避免俄乌战争升级至使用核武，但就这一点来讲，此行已经值得。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与索尔茨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共同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朝九龙、港岛同埋大屿山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和富中心嘅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啦，但系未有造成太大嘅挤塞。经过嘅时候，敬请小心。隧道方面，暂时只系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有车龙。龙尾井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翻一段，龙尾在果栏。最后有个。就是公主道去红磡方向，跟余振强纪念中学呢段开始多车，龙尾就在亚皆老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不同地区的康健中心和康健站。 中心有跨专业团队为会员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 想了解当区的地区康健中心有什么服务，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港台电视3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的地区医疗系列。 地区康健中心， 健康齐掌握。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日达集团首席执行官童成。 即系好多人会问我哋，我哋公司究竟可持续发展使咗几多钱？我调翻转会讲咧，可持续发展帮我哋带嚟咗啲乜嘢嘅好处？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Mandy 妈咪每日花4.5小时由港岛东去罗湖惩教所探个女，目的是想俾个女感受到爱同支持。 如果妈妈唔支持佢咧，冇人支持佢噶。个女做错嘢好乜都好，父母都会撑佢噶，系咪？望下你都安乐噶。虽然个玻璃隔住，我都好开心见到你噶，咁样。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早晨，早晨，咁啊，广东广西老店啊，咁啊，今朝咧喺直播室咧有啊米哈啦，有系马恩赐同埋马鼎盛嘅，咁啊，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就好似好老土啊，我谂十几年嚟咧，即系应该都有讲过噶啦，不过唔紧要。 老土嘅嘢会唔会系因为即系恒常发生咧？即系不断重现咁啊，唔系老土喎，系恒久嘅意思喎， 就恩仇啊。恩仇，因為我點樣認識呢個字咧？我記得好細個，即係讀小學咁上下咧，就知道有本書叫《基督山恩仇記》， 哦、會諗起鄭少秋喎。 嚇、啊！嗰時唔知道有冇鄭少秋，但係總之係有嗰時未有電視， 有改編嘅電視劇啊。 係啦，係啦，咁就知道呢套呢本書咧就好鬼咩嘅，即係所謂名著啦，世界經典嘅名著啦。咁啊，改編做廣播劇啊，或者電視劇啊，甚至戲都好多噶啦。咁啊，後嚟先知原來佢係冇嘅喎，即係原來原名冇恩仇兩個字嘅啫喎。 哦，即係只不過係中文譯名。嗯， 啊，中文譯名就叫基督山恩仇記喎。咁、我最初都奇怪，個山係點會有恩仇咧？哦，原來佢係基督山伯爵，即係原本嘅名叫基督山伯爵，就係咁多嘅啫。 係啊，咁中譯本應該係更加貼題， 有主題。 更加切題，因為本身就係講一個人嘅恩同仇。係啊，佢首先無啦啦中咗招，後尾 坐入監， 即係有咗辦法同埋有咗能力，佢就去報恩報仇。 嗯， 呢成個故事係講報恩報仇。 係， 首先要認識恩仇先，即係個長老如果唔教清楚，佢都唔知道俾邊個衰咗。 啊， 咁呢啲 對唔住，插一句先，點解要睇呢本書咧？因為我搞嗰個電視劇叫做《網中人》啊，其中有一段咧，直情就係基督山恩仇記，即係話佢坐監咧，認識咗一個黑社會大佬啦，叫做石堅咁，咁咪基督山恩仇記嘅橋段嚟噶嘛。 香港好多呢啲都係偷橋啦， 偷橋合理啊， 天下文章一大抄。 嚇， 不過。大仲馬呢本名著咧就認真係經典啦，我都係六十年前接觸呢本書，咁、一家大細， 可能你大過我喎， 一家大細， 唔係你細過我喎，我睇呢本書啊， 排隊睇啊， 排隊 啊，輪到我咧就係 睇唔睇明？ 星期六晚睇啊， 睇唔睇明咁？ 星期六晚睇，你話明唔明？到今天為止， 字面明。 到今天為止，你揾過？揾個青年嚟睇呢本書 難喎、 你問佢明唔明咁又 唔係佢都未睇過我諗咧，即係問下米哈志啊，你大學教你估而家大學生有幾個睇過？ 因為有啲資歷先能夠睇得明嗰種對於 唔緊要嘅， 唔係啊，睇唔仔嘅， 即係表面咧好容易明，即係邊個害佢，邊個對佢有恩， 心裏有啲報仇 咁、如果裏面有好多係上流社會嘅嘢咧？或者我哋一世都未經歷過嘅， 咁啊捲走佢咯。 咁你嗲唔早， 我真係 歌中嘅滋味。 最初我即係中小學睇書係咁噶，好悶啊，咁啊 呢度一個，咁你走寶咯。 啊，咁大個 咁你亦都老實，你當時亦都未有嗰個功力去理解。係，咁啊費事 嘥時間啊，咁 唉同特佳人啊，怕你，所以。睇書呢樣嘢咧，係真係終身受益嘅。 啱啊，啱啊。 咁特別係呢啲叫做傳世之作啦， 經典。 佢係經過歷史嘅淘汰嘅。 嗯。 呢本書起碼經過冇二百年都接近啦， 差唔多啦， 接近啦。咁經過咁多年，佢仲存在，仲有人買。即係雖然佢啲後代攞唔到版權，但係即係證明佢嘅價值。是吧 但其實他講仇多啲嘅啫，恩唔係咁多嘅啫。 呢即單嘢本來我想放到第三班先， 第三班 先講嘅。 唉，咁你早啲出聲啊嘛。 唔會 已經出咗。 我想講咧就係恩仇咧，我哋講嘅唔係小恩小惠。 嗯， 係。 亦都唔係你米哈去唱 K 俾人搶咗麥嗰啲仇。嗰啲就 日常仇口， 小 事 啊， 算仇口， 呢個係咪衝突？小衝突 係啊，咁呢個係大恩大仇。 嗯 啊，比如講點樣咧？你烏克蘭人 係 無啦啦俾普京發動侵略戰爭，咁啊死人咧係數以萬計，係數百萬人淪為難民，流離失所。 嗯， 咁呢呢啲真係國恨家仇啦，即係差唔多不共戴天啦。係、啊，即係一個普通人，喺和平環境、突然被逼進入呢個戰爭狀態。 嗯， 係啊。 一講戰爭咧，就最殘酷、最傷人情天理嘅。 嗯， 啊，即係一個人死咗， 嗯， 可以係默默無聞。甚至是人哋話該死，咁、所以呢樣嘢係最大嘅仇。咁、因咧，亦都唔係話啊，嗰陣時你搭呢個地鐵有人讓座咁，誒呢個好事，呢、這個好事嚟嘅、 這個。 但大家都算，我諗係算唔上恩咁， 算唔上 咁巴閉。 唔係，所以中文有個字好嘅，叫恩惠啊。 哦、 啊！呢、這個係小 惠，惠咯， 呢個係惠啫嘛，唔係恩，唔同恩啊！所以即係睇佢搞錯，唉、哎，即係恩惠，即係中文係好好嘢嘅，即係一每，因為中文以前傳統咧係一個字一個意思嘅，而家咧 一個字好多意思， 又啱，但係咧即係而家白話文咧最我最唔中意一樣嘢咧，就是、間粗要將兩個字咧。大約差唔多意思嘅咧就擺埋成為一個詞，但其實咧有時唔同嘅喎，嗱、譬如最簡單中儒家成日講敬， 係 即係敬業樂業嗰個敬，尊敬個敬。咁而家唔係啦，又要講尊敬，即係話我淨係敬啲尊長嘅啫。係咁唔係敬嘅所有嘅意思啊嘛。敬 又一定、啊、即係尊敬咧，即係當你係尊長咁敬， 冇、 就係話係尊長先可以敬。 咁啊，有啲咁嘅解法嘅。 仲要喺邊個物落用啦？有陣時係貶義嘅，有陣時 係諷刺嘅。拆開一筆講啊，講翻呢個恩同惠嘅分別啦。 講呢個恩同仇咧，頭先米哈講得好，即係會唔會係老生常談咧，或者係老生而唔被人哋所談咧？咁即係唔係針對米哈啦，雖然米哈年紀唔係我哋咁老大，但係佢成熟嘅，喂成熟嘅， 講嘅年紀仲唔成熟，又大學噶啦，大佬。 你見幾多博士出嚟都 講廢話， 十下啫，即係佢一個方向咧，佢係成功人士，老實講。 佢自己個科係專家， 咁你敢接話？ 所以啲人話唔好叫佢博士，叫佢專士。 哦， 啊，博士一定唔博嘅，大多數 咁又係喎， 好少數博。 冇錯， 係 嘛？冇錯。 咁啊，唔好岔開話題。我點解講而家講呢個話題好有現實意義咧？ 係 有一句老話，有句老話咧，而家已經係。被遺忘同埋被唔執行， 哦、 叫咩咧？叫養兒方知父母恩。 哦， 啊呢、這個恩，首先即係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即係你邊度嚟嘅咧？ 係啊， 老阿爸同阿媽創造你出嚟嘅，啊嗰個恩咧，唔係話創造你出嚟就係、是、恩，唔係嚇點解咧？因為凤蓝天创造咗个女出嚟，系强暴出嚟嘅，所以冇恩嘅呢度。所以嗰、那个呢、這个原子衣嘅师傅咧，就系、是、混账加十级。 系， 居然叫佢要首先救佢个生父三次。 系， 因为呢个凤蓝天咧系生咗你出嚟，佢有功嘅，对你有恩嘅。 然后 杀咗三次，呢、这个救三次以后咧，你先至可以帮你阿妈报仇，因为你阿妈系俾佢强暴。 系古希腊就冇啦，古希腊嗰啲宙斯嗰啲仔咧，全部都唔使 大男人主啊！咩呢个大男人主？ 呢个师姑嚟噶，呢个唔啱噶呢个啊！所以话养儿方知父母恩咩意思咧？即系我唔知道米哈是为人父母未？ 未 啊！你 有幸， 你预习一下都冇坏。 咁或者佢唔打算做父咧？ 嗰啲另外一件事， 系 即系话，我同马恩赐都为人父母。 嗯。 可能我哋后生嗰阵时候都唔知道父母恩。 嗯。 啊，到你凑仔啦，我哪怕你系亿万富豪，唔使去换屎片，但系你都有一个。对子女的责任， 身份唔同咗， 你会心挂挂， 嗯， 你会挂住佢嘅，嗰啲血肉之亲， 嗯， 系嘛，嗰啲系其他人体会唔到嘅， 嗯， 咁系到你做咗老豆啦， 你知道你嗰種關懷啦，你先至知道哦，原來我後生嗰陣時，我係有父愛嘅，感覺唔到，甚至仲要叛逆， 啊調轉， 係啊， 老豆煩啊， 你 嗌 我做 老豆都係㗎，嗰啲仔啲女啊仔啊，實覺得你煩嘅，唔知點解喎， 梗係啦，你唔俾我打機，唔俾我煲電話粥，啊， 唔使唔俾啊。你問問都唔得噶，嘈住佢都唔得噶。 但係調翻轉諗，你記得自己做仔嘅時候係點，就應該知道點解個仔咁諗噶咯喎。 唔同， 唔同。 我哋做仔嗰陣時，唔好話見到老豆就肅然起敬啊。 哦， 聽到佢腳步聲咧， 都驚啊！ 即刻夾起條尾先， 真係尊敬啊嘛！ 條尾唔好趌起。 威 字多啲， 威字多啲， 因为嗰阵时 唔识咩， 老豆打仔唔犯法噶嘛。而家你喐下佢， 你讲下都唔得。 诶，就系呢个问题。马鼎盛，你讲点解啲人话诶，而家啲细路咧不知父母养育之恩就咁解？佢觉得呢个系权利嚟啊！鬼叫你生我出嚟啊！ 哪吒都唔知嘅。 你要供书教学，俾我即系好嘅环境啊！最好咧就培养我，即系诶嗱，我要乜嘢要即系某个程度都要诶满足佢嘅需要。 嗯， 吓我。即係呢個係鬼叫你生我出嚟啊！即係話你做咗呢樣嘢，你養大我、照顧我、供書教學係責任嚟嘅喎。打我又唔得，政府話㗎，唔係我話，係咪先？政府話唔打得，亦都甚至咧，你話即係叫做而家又興一個好無厘頭嘅字係唔啱嘅，叫言語暴力。言语就言语啦，暴力就系暴力啦，两样嘢唔同嘅，你点解？ 因为唔系完全所有言语都系暴力，所以要加翻。有啲言语系暴力， 大声啲都唔得啊！吓，大声啲都伤害弱小心灵啊！ 语气， 同埋你而家试下后生嗰啲嘛，即系以前我老豆又好兴嘅，唔知点解，得闲冇事，喂，阿仔，斟杯茶嚟咁，惯噶啦，马鼎盛你都事必听过呢个。你唔係， 因為 唔使你， 因為唔使你開聲，到開聲你都先至做咧，已經係不孝啦。 哇！ 啊，你真係 咁你老豆就仲傳統啲，我老豆 家教比較好， 係嘛？唔知好唔好啊？我唔敢講啊，因為而家你後生嗰輩，佢認即係佢嘅心目中啊，而家佢嘅講法係咁嘅喎，甚至而家啲父母都係 家教係與時並進， 唔係欠咗細路仔。一開始嘅時候咧，唔係香港點會成日喺度討論？喂！我要幾多百萬先可以生個仔？唔係咧，我唔能夠保證佢即係第日一路嘅生活幸福。喂，大佬幾時有話生仔女要保證仔女幸福㗎？ 而家係有咁講㗎。 唔係而家係咁，就係咁先。 個説法係呢個， 即 係 問題係你唔識做老豆。如果你識做老豆咧， 係 啊個細路如果係咁樣對你提出要求嘅話， 係 你非常好辦你唔使自己去解決呢個矛盾。 係點咧？ 生多個。系嘛？唔听话，再生多个， 等佢内斗啊？定系点？ 唔系，你一多咗咧， 就贱啦嘛， 就贱啦嘛。咁嗰阵时咧就唔系四二一啊嘛。 我听过，我 唔系四二一啊， 唔 系即系唔系呢个 四二一系咩？ 四二一系一个细路，两个父母，四个祖 父 祖母同呢个外祖父外祖母，咪叫四二一咯。 小子家庭。 咁而家咧，如果你按照以前。即係我哋嗰個年代， 二四八 三五六七個咧，係好尋常嘅。 我啲舅父係去到第五個舅父， 好尋常嘅事情。 我有親戚十幾個添，因為佢兩個老婆啊。 哦，兩房 兩個老婆，一人生六 個老婆， 一人生六個。 一個老婆，澳門嗰個澳門馬都十一個啦，一個老婆啫。 唉，咁啊，咁啊， 仲要你睇佢恩跳鬼命噶，唔係好大件噶。 咁個老婆慘啲嚇，我有個親戚就係兩個老婆，咁啊十幾個咯，一人生五六個。 朱德個老豆窮到賣貓，一個老婆， 係又生 都十件啊！ 哇，勁啊！ 朱德話：我從細咧見過阿媽個肚都未細過。 哦，咁係啊，係啊。 吓， 系 都未细过， 呢个系咪造成夫妻之间嘅恩仇嘅咧？会不断 唔系呢个下次讲呢个父子，即系你咪两代嗰样嘢先， 两代恩仇 先。 即系呢啲恩咧， 冇 啊， 而家冇啊。 你作为为人子者， 系 你体会到父母对你系有恩，嗰种恩咧， 难啊难， 唔系法律决定嘅， 系人情， 系啦，系人心， 人心 吓系。是那個 成長， 不是 人性啊！ 人性， 你唔係人性啊！你睇到只貓、只狗、只豬，對佢嘅 B B， 嗰啲愛錫， 嗯， 係嘛？即係自己食咗 仲要嘔出嚟俾佢食，喂佢、嗯，自己肚餓都要。 雀都係啦，佢食唔到嘛。 而家就鬧啦，而家話咧，而家我哋都係噶嘛。我哋啲老人家咧係會咀嚼完先喂小朋友，驚佢咬唔出，或者驚魚有骨咧。而家話咧，大人嘅口腔嘅細菌咧係會傳染俾嬰兒，所以你千祈唔好咁做。 咁啊，大傳染咗咪有？ 已經係好農業時代嘅事啦，仲有啲咁嘅事咩？ 啊，你冇話我阿嫲都試過，我細個都 咪農業時代咯， 即係好動物性嘅。係，不過又講一樣嘢仲好笑啊！即係我哋有啲即係同屆同學咁講，佢哋結婚早啲啊嘛，咁啊生仔早啲，咁樣就去探佢咧。竟然咧，即係佢個仔女出嚟，佢要問過佢：，喂，生個細佬俾你好唔好啊？咁 哦，係啊， 嚇， 係啊， 你即係而家新嗰輩係興呢樣喎， 冇錯，同埋要即係 要問嘅馬鼎盛，你頭先話又生多幾個冇事，要問點解而家？ 我有個朋友啊，係個小朋友即係有第二胎啦，有第二胎嘅時候咧，就之前先要同即係個仔輔導啊。心理輔導， 嗱又發生 你有冇期待過咧？如果幾多個人啊，你會點咧？會唔會好開心咧？咁樣咁啊，心理輔導啦，咁啊， 請多個姐姐。 咁啊，但係就冇喎，咁但係就不斷輔導，因為個小朋友都知喎。嗱，而家小朋友都好早熟，佢好早就覺得唔係喎，我會分薄咗我嘅即係愛嘅喎，即係好多呢啲嘢。咁啊，去到呢個第二胎出世嗰日咧，係個小朋友，即係個新嘅小朋友， 帶埋佢， 帶埋一份禮物翻屋企啊，就爸爸媽媽同佢講呢份咧係細佬送俾你嘅禮物。 哇！ 啊、哥哥咁啊，新嘅小朋友 死未？ 呢啲係買怕嚇，買怕認大佬。 你馬興盛個時代係即係我哋以前邊有呢樣嘢啊？ 咁唔係啦，以前係見到隔離咧生咗個細路，就種好種， 係 啊如珠似玉， 係 到個媽又大肚咧， 係 咁就唔係啦。就首先個阿婆或者阿嫲嗰一輩咧，就教呢個大嘅，嗱、你而家有責任啦， 你乖啊， 個細佬咧，你要有照顧佢嘅責任，咁呢個係非常好嘅中華傳統嚟嘅，係咩啊？係俾責任你， 係啊， 你做人就有責任。 我細個咧最驚，因為咧我喺兩個家庭裏邊係最大嗰、那個，我係大表哥，我最驚就係啲。表弟妹咧到齊之後咧，話要落去遊樂場玩。 我要你負責睇住佢。 我真係好唔想落去玩，因為每一次臨出門口之前，拎住四五個嘅時候，我阿爸就會捉住我講：邊一個整親都關你事。我想落去玩。 你唔識做啫，唔識做啫。 應該點咧？ 你做大嘅應該坐喺度收費嘅。啊，你啲僆啊，咩糖仔袋裏邊啲玩具， 邊個上成滑梯？係整粒糖嚟先，冇糖唔準上。 真係唔識，淨係識看住，所以落去冇玩過。淨係邊個跌親邊個快咧，我就要開始捉住。 唔係話你嗱呢樣嘢唔係蝦細路仔喎，呢樣嘢係話俾佢聽，玩係有代價嘅，即係你要上滑梯咧，你要俾粒糖出嚟。 哦， 啊，你明唔明啊？你即係每一即係細路仔每一件事都係一個教育嚟。 而家聯合國話遊戲係兒童基本嘅人權， 聽到未啊？ 講人權，你去非洲啲國家睇睇，即係首先食飯嘅權同埋呼吸空氣嘅權都未有， 仲有水啦。 所以 人權有乾淨嘅水嘅權 利啊。所以人權有分等級嘅而家。 唔係有 基本之後一二三四五係遊戲係後啲嘅，咁當然要即係提供佢哋飲食先。 遊戲玩手指啦， 都係 呢個又係西方嘅觀念史。就係話咧，即係都係二十世紀嘅咋，即係覺得話最早好似應該係阿米哈應該知，好似係直立係咪？ 係 Schiller 喺德國，佢話通過遊戲學習。 遊戲論冇錯。 嚇遊戲論啊嘛，即係學你通過遊戲學習咧就有效啲，好似我哋傳統咁喂背書啦，拎住條藤條背書啦，咁呢啲係唔得嘅。 佢引申嘅，即係佢話創作本身咧。就唔可以係規範出現，創作本身就係遊戲，咁所以創造力本身咧由遊戲嚟。 呢啲大道理咧未必接地氣。啊，老實講，好多嘢 A、B、C 都係要強迫先嘅。個細路開始根本未有知道道理，你必須掌握基礎嘅文化，你先知道先有道理嗰啲嘢可以接受啊嘛。 要有素材。先可以創作，即係素材就係透過 即係你字母都未背清咗廿六個，咁你點？ 唔係，仲有幾廿秒我哋聽咩？咁我要講真係要講一件故事。 係，請講。 啊，真事 夠唔夠講啊？ 夠，因為我嗰陣時讀大學咧，就有個即係教我嘅就洋人 教授 嚟嘅。咁有次佢請我去佢屋企食飯，咁去到咧佢有個仔， 咁於是佢仔得閒無事咧，就喺佢書架拎本書出嚟就搣噶啦。咁於是佢話：咁於是咧，嗰個洋人嘅導師咧就好就講道理啦。係唔得㗎，呢樣嘢唔係你嘅東西，你不能夠搣。一未講完個 shit 有一邊，嗱你咁樣搣咧就係做一件錯事 shit 咁有一邊，呢個就係 藤條去邊 啊？冇藤條嘅，突然間 德國有藤條啊，德國可以睇佛㗎。 好啦，講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十點半新聞交通之後翻嚟，我哋繼續講恩仇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特区的宪制责任，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内部稳定，但是不会定下立法的死线，在合适的时间就会落实相关工作。林定国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又说，如果社会内部没有稳定环境，市民就难以安心生活。他举例指，众筹如果无规无矩，可能会涉及洗黑钱活动，如果没有安全的网络环境，大家就很难有正常生活。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不少人将法律规管与自由对立起来，但是这个并非事实，事实正正相反。如果日后落实基本法二十三条或者网络安全规管的法律，可以保障各人的自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部分西方国家认为现时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时期，因此部分西方传媒亦都有意无意间出现主观报道或者偏袒的情况，又指有些文章论点荒谬。对于有西方媒体在二十大之后说中国要走回头路，不再对外开放，梁振英说应该要看国家的实际行动，又举例子最近国家举办进博会，就是要将外国的货品引进来。而大湾区内的南沙，六月时国务院宣布的总体方案是要面向世界，很明显就是越来越开放。梁振英又说，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指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点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因为西方部分国家在现代化之后就利用自己的力量侵略他人。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正是私下鼓励乌克兰领导人发出愿意与俄罗斯谈判的信号，并且放弃拒绝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掌权之下参与和平谈判的立场。报道引述熟知商讨情况的人士指，美方提出有关要求目的并非推动乌克兰返回谈判桌，而是要确保乌克兰继续获得担心战争进一步恶化的其他国家的支持。报道亦都引述分析指，有关讨论反映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立场的复杂性，例如美国官员亦都曾经公开表示，只要乌克兰有需要，美方就会提供大量援助，同時希望這一場持續了八個月的戰爭得到解決，因為全球經濟已經遭受巨大影響，衝突亦都引發各界對核戰爭的憂慮。內地過去一日新增4420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526宗確診和3894宗無症狀感染。廣東新增的本土個案佔最多，有1582宗，當中252宗是確診病例，1330宗是無症狀感染。北京本土新增43宗確診和6宗無症狀感染。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未处理好啊，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而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跟培正道咧都有中交通意外嘅，未有造成太大嘅挤塞，但经过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方一段龙尾在果栏。香港大球场有榄球比赛，现在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利源山道和连道都有封路的措施，经过的时候敬请留意。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要知识， 市况要剖析， 请嚟股汇专家集思广益。 投资风格有两种不同，我同教授有啲就偏向短线，未必买到个短期睇，但系咧个转向嘅时候我哋会买。另外一种投资风格咧，就系我觉得呢个位置已经够平，我有耐心同持货嘅能力。 我随便投资嘅可以。 OK， 咁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认识人大政协嘉宾，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香港人用了一地两检之后，知道是非常之方便的。我提了一个议题，关于我们飞机场是否可以做一地两检。 全国政协委员陈仲尼 做好了研究，然后提出是具体有用贴地气的建议，两边政府是会听的。 11月7日星期一晚上7:30，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他们安排打疫苗啦！打了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Luffy 北斗魔手，边样最有 feel 先？ 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金飞云，如歌反弹。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歌声。 有好多虚拟手游动漫的角色出现在歌词当中，亦刺激了折骨兵很多的想象空间。他希望同样聆听的乐迷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开心纯粹的能量。作曲 YSL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YSL Edward Chen。 我哋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揾阿 Luffy 去公海富啊！ 上班6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我在每个宇宙都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啦，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就先啊提大家啦，一阵间咧大家可以系而家开始都得噶啦，去呢个 Facebook 啊，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啊 Facebook 都好惊，嗰啲股票跌咗八成。 Meta 吓、啊，由$400即系美金去到得翻八廿皮啫， 正常啊，正常啊， 整体都跌， 整体都跌，但系佢啊跌得都好劲。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就不妨喺嗰度留言。另外十一點之後，我哋開放嘅電話，電話號碼18723111。咁頭先講嘅嘢咧，應該大家都好多做咗父母嘅聽眾咧，都應該有啲意見嘅。咁啊，歡迎大家參與我哋討論。咁今朝咧喺呢個直播室有馬鼎盛、有米哈、有馬恩慈，就講恩仇。 呢單嘢頭先講咗咁多咧，我就主要有一個不吐不快。 哦， 就係法律上邊規定撫養子女咧。是有这个义务的。 嗯。 啊、这个最开始是什么呢，就是义务教育。 嗯。 啊就是日本仔明治维新最重要一条呢，就是如果你家的细路未到了学龄，你不送他读书呢， 是 有罪。 哦，这个叫强迫教育。 是啊。 不是义务，你是强迫的。 呢、這個就是、 一定要做嘅， 唔係呢個就係你父母嘅義務啊嘛，你必須做啊嘛， 你嘅責任。 義務兵役制都係咁噶啦，梗係強迫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咧，就係、是、香港就有衰仔子呢個制度。 嗯， 啊，你話我因由任何原因啦，即係、就是、我放棄咗呢個瞻仰父母嘅。讲唔讲得义务啊？ 诶，冇强迫喎，唔系点样入 责任？ 唔得，我唔讲得冇啊，责任都唔系啊。如果唔系点写得？即系点有衰仔子呢样嘢？ 咁系咩？咁你咪就写完之后就冇，就舍弃呢样嘢啊嘛。 即系你可以舍弃啊嘛。 即系话就 父母唔得啊嘛，你唔送佢拉你坐监啊嘛。但系你仔女唔养父母，而家冇人拉你坐监噶。 都话你直头可以，即系可以名正言顺啊！ 即系断离父子关系咁 公开咁啊！斷離父子關係，一般係老豆去， 而家唔係 放逐個仔嘅啫，而家衰仔子就係個後輩個子女就放棄呢個責任，係啊，咁好似即係中國人最傳統嗰個孝字， 嗯， 就完全係即係變咗負數啦，變咗分母啦， 係啊，呢、這個好西化。 咁呢樣嘢咧就總之我就覺得。好唔合理，同埋好唔接受。 系 啊，当然你话即系人类又好，乜嘢生物又好，佢繁衍咧，佢必然天然就有一个抚养下一代嘅， 就呢啲本能嘅。 本能系呢，如果唔系你咪断咗咯，系嘛？ 除非佢即系几日之后日自己识行嗰啲咧。 我唔会反对即系呢一条，但系觉得好唔妥嘅咧，就 系 有衰仔子呢条。 系， 呢、這個人類啊嘛。 點解你一個富庶嘅文明嘅社會，可以即係鼓勵呢種？ 係， 誒呢個咪西方嘅咯，尤其是美國啊。 因為嗰個所謂照顧上一代嘅責任，擺咗落喺個社會制度度啊嘛。即系嗱，即系普遍应用吓。 你写有冇社会制度先啦？ 但系普遍 佢冇啊嘛。 普遍系啊，都系咁，但系普遍会签呢个所谓衰仔子嘅原因，好多时系因为例如申请一啲即系津贴啦，或者援助啦嘅时候，话为咗去即系喺个规范上财产啊、钱啊、照顾上 呢啲系攞着数啫， 咁就攞咁啊，所以 就攞着数咯。 但系呢个嘢都系 为咗攞着数而即系丧尽廉耻。 即係你法律俾佢有呢個空間啊嘛，而家 即係呢啲種就係西方嗰樣嘢整入呢個華人社會，其實係違背咗 養兒防老呢個概念已經冇咗 個傳統啊，嚇 防老呢個係講法嚟嘅啫，其實養兒唔係呢樣嘢嘅，係係傳統嘅中國嘅即係而家講禮啊，或者你嘅責任就係啊嘛，父母再不願由添啦，啊即係諸如此類啦，係咪先咁啊？傳統封建時代做官都要罷官啦，即係死咗之後，唔該你停薪留職，咁啊翻去你即係 守制， 係啦， 睇下你點樣守啦，即係呢個 有啲唔肯嘅，仲俾啲百官咧上訴，好似張居正咪咯，好似佢唔肯辭職啊嘛，皇帝亦都唔想佢辭職，因為佢在丞相嚟噶嘛， 嗰啲叫奪情， 係啦， 即係皇帝話我要用你。 是啊，你走了不得啊！ 即系忠在孝之前，你首先要尽咗忠先，咁就勉强讲得通。但系张居正系自己 即係唔想唔做官啊嘛。 係，結果咪俾人上所咒佢咯，見下話佢唔掂啦，幾乎。 嗱，講到呢個恩恩仇仇咧，就有一句説話，有陣時你整嗰啲咁嘅武俠小説就成日講噶啦，快快意恩仇，即係喺武俠小説裏邊咧就最容易噶啦嚇。係、啊，報恩咁就千金。嗯啊！報仇一刀，快意啊嘛，啊，即係即刻建功啊嘛。但係咧，呢個快意恩仇有個前提，你先搞清楚呢個有恩仇呢個基道山係乜嘢嘅定位先。 嗯， 定位好難定。因為武俠小説就兩個字，一個正一個反，一個中嘅一個奸嘅。就係咁嘅啫，即係武俠小説好乾脆嘅，好乾脆嘅。咁但係其中有一個人寫得非常成功嘅咧，即係文學上面寫得成功啊。係個性格塑造出嚟就係楊過。 嗯， 楊過呢個定位好難定。 嗯， 嗱，首先父母 帶住父母輩， 老豆係邊個？ 係 老豆奸嘅啦， 所以先係楊 添啊， 所以先係楊過啦。 楊康認賊作父， 係啊，唔係點解改佢名叫過咧？ 係咯， 認賊作父仲未止喎， 係 仲有一樣係認賊作父而不得。嗯啊、本来想认欧阳锋做契爷，得而不得、啊、即系呢啲个即系衰到贴地噶啦，杨康。咁啊，杨过首先即系一世，无论佢后尾做咗几多好事，屌佢老豆系边个啊？即系衰仔嚟嘅， 系 咁佢最后改个碑即系不肖之子咁样，都系勉强兜嘅啫， 系 啊。咁呢度一個，仲有一個佢阿媽咧， 係 佢阿媽咧，穆念慈。 嗯， 雖然咧三腳貓武功， 嗯， 但係師傅威，係洪七公， 係 咁即係其實楊過從細學嘅武功咧，有少少洪七公嗰啲咁嘅影子嘅， 係 即係穆念慈都教咗佢兩三下嘢，但係佢真正嘅師傅咧 係 歐陽鋒。 嗯。 细细个咧识几成蝦毛功，哇紧要啦！啲僆仔俾佢打到云花雾滞， 但亦都系所谓邪派武功 啊， 系嘛？ 咁佢又唔系接呢个东邪，佢接呢个西毒， 系咯 毒 啊！咁佢真正嘅师傅咧，系咩啊？唔係人嚟嘅，係雕。即係你話你師傅係咩？雕 只雕， 我以為係姑姑添講 緊。佢真係雕喎，真係雕。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姑姑嗰啲功夫咧，唔好講佢三腳貓，就唔能夠成就佢大俠。 係係係。 啊，古墓派嗰啲嘢咧，邊啱嘅？ 係啲女， 即係等於係姐姐咁手，係嘛？ 喺度醒瞓下覺就夠。 咁唔係輕功一流， 即係走得快。即係呢個古墓女人，梗係要學輕功嘅。 即係唔夠力打你咧， 就走咯。 咪點穴咯？啊，打你唔到，點到你啊嘛！所以佢嗰啲武功都係古墓派嗰啲，又係唔得嘅。真正得咧就雕兄，雕兄教佢嗰啲嘢。 係啊，同佢練功㗎。 即係全部佢嗰啲排山倒海，全部係嗰度嚟嘅。 係 啊，咁但係。楊過佢報恩報仇，就好艱難啦。你話佢最大嘅仇係乜嘢咧？ 係 嚇，奪妻之恨， 係 即係無啦啦嗰個小龍女俾人玷污咗， 到時 志平啊嘛， 天殘地缺， 係 咁你真係好唔啱。 係 仲有一個真正嘅仇人應該係國父。 哦，郭富， 佢冇理由，本来大侠点冇只手， 就系俾佢斩出去，无啦啦，又 唔系无啦啦，衰多口，即系佢生性跳脱啊，有时讲说话咧，成日都系即系半真半假咁样，特别系见到靓女，见到靓女把口收唔住啦，真系口花花，即系衰多口，就嗰只手就衰多口，但系呢个人物点解话？佢塑造得成功咧， 立體 複雜，複雜啊！ 嗯、 你一句説話你講唔清楚楊過， 係 即係佢個底線喺邊度，佢個底氣喺邊度，佢個立場喺邊度， 係 喺嗰本書裏邊成日反反覆覆嘅， 嗯、 啊又要報仇，殺 唔係殺國父啊，殺國父啊嘛， 黃 黃蓉啊， 因為嗰個殺父之仇嚟噶嘛，係嘛？雖然佢老豆不。即係不成人子，但係我老豆 都係副手，冇錯。 咁佢唔知啊嘛，細個。 所以個麻煩就楊哥就麻煩喺呢度恩恩仇仇。雖然佢最後立咗最大功，係即係打死蒙哥。但係咧，佢呢人你好難將佢歸於正面。點解咧？因為成本呢個射雕 就係因為佢搞咗佢啊。 成本射雕同成本神雕啊，都係講呢個民族戰爭嘅。 係。 但是为什么他即为得不足呢？ 是。 好过瘾、啊。为什么他不跟这个国政一起死在襄阳呢？襄阳呢？是吗？这个我觉得金庸先生是 有心意在这里的。 好、哦、了。 是、啊。 嗯，有什么心意？ 即既然他这么正面， 嗯， 即最后即 全家国家除了这个国商之外、嗯、含家富贵了。 嗯、 是吗？即係與成共存亡，咁你楊過去邊咧？你咁高武功，你再守一次啊，再打死佢一個主將啊！ 咁佢又佢又唔得啊！ 事實上冇， 係 點解？ 係 就因為佢嘅立場好成問題。 哦， 佢唔可能係咁正面嘅， 係 啊， 佢亦都唔識咁多嘢。你叫佢守城，佢必须守城啊！呢样嘢唔系话你武功好就得噶啦嘛。 咁 个 唔系， 唔系呢度亦都讲个主题，即系恩仇之所以为恩仇，就系佢哋交集混乱复杂。即系当你攞杨过去，我哋即系创作上叫人格化咗恩仇呢个主题，即系将个人去显示嗰种恩恩仇仇咧，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嗰种关系，你就明白到我哋唔系讲世仇，即系嗱，如果讲世仇就容易讲啦，即系血海深仇就系一个家族与一个家族嘅，你杀咗我一个人，我就成个家族对抗你啦，嗰个世仇嗰个冇恩嘅， 系 咁啊易啲处理喎，嗰个即系对立噶嘛，系嘛正正反反，但系恩仇之所以恩仇就系好多时系。既有恩又有仇，係咪？剛才講好多作家，馬老師第一節講即係戰爭先啦。我諗起馬克吐温都講嘅説話就係戰爭就係嗰啲對於你本身冇個人仇恨嘅人嘅一種殺戮，呢、這個就係戰爭啦。即係你本身係冇恩怨嘅，但係你要殺佢。馬克吐温人生都好多呢啲恩恩仇仇。 嗯， 我諗緊呢啲恩仇出現係咩原因嘅咧？其中一個就係錢，即係咧。佢一生好多朋友嘅，馬道溫。馬道溫成長嘅時候，好多人幫過佢，因為佢亦都好大使。咁佢一使完錢咧，就去做棟篤笑，咁啊又揾錢，咁啊循環咁樣啦。咁啊，其他朋友有個朋友叫做即係品德咁樣，或者叫哈特咁樣。咁啊去笑佢話：，你一揾曬啲錢之後又使咁樣又成咁樣。佢話：咁我揾得嚟使得去啊，開開心心啊。咁啊，然後哈特又即係一個編輯嚟，咁啊又話佢：，你靠老婆嘅點樣點樣。佢哋後來咧，佢哋合作寫咗個劇。咁、劇咧又唔收得錢啦，收唔到咁。咁呢個哈特咧都將佢嘅財產或者佢嗰個事業都開始走下坡。咁有一日，咁佢就問阿馬克吐温借錢。咁馬克吐温就寫咗字條俾佢，佢話：從來以來你都同我講咁多錢，我而家唔同你講錢啦。嗱，我哋嗰份劇咧，如果之後收到幾多錢咧，我就同你點分啦咁。咁呢個哈特就再冇覆佢啦。 係。 咁啊變咗仇人，即係佢哋成個成長好多恩嘅。但系即系互相喺度即系睇住大家嘅成长扶持住，但系最后嗰个仇会产生咧，就系翻翻嚟钱。 即系我有困难，你唔帮我。 都系讲归根结底嗰句老话，就叫做讲到钱就失感情。 系 啊，你如果有朋友咧，千祈唔好同佢有钱银关系。 系 有钱银关系就冇咗朋友。佢一定喺钱银上边会有得失嘅。 系、 即使唔系你心怀怨恨， 系 你老婆都会讲。喂，即系家用你又即系咁艰难，个朋友咧你又即系一落千金，咁啊即系你同个朋友过啦，唔好同我过啦。 即系我阿爸都细细个教我，系佢话朋友向你借钱咧，先讲咗呢样嘢先，即系朋友讲钱失感情， 系 最后借唔借咧？借，不过你就唔好当借啦， 当俾， 但系呢段朋友，但系呢段朋友关系咧。亦都可能去到一個即係末端啦， 一個新嘅階段， 新嘅階段，就一個債主嘅階段。 講起呢個《基督山恩仇記》咧，我就想有少少啲睇法啦。 延伸 啊，佢嗱仇人啊，好明顯啦，就三個啦， 係啊， 一個就係嗰個會計，嗰個杜格拉斯，即係後尾做咗銀行家，係咁嗰個係。 是元凶啦，因为是写呢个信去告佢嘅、啊，等到佢坐一世监。咁第二个咧就是、送信嗰个渔夫啊，佛南，后尾做咗咩伯爵啊、将军啊，诸如此类吓。咁、啊第三个咧就是嗰个检察官。咁呢三個佢報仇咧，都係心狠手辣，即係搞到佢哋家破人亡啊！咁亦喺佢嘅立場上咧，理所當然嘅，呢啲冇得好講嘅。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恩仇啊嘛，係你報恩，即係報得唔係好似報仇報得咁痛快啊！即係而且佢嘅恩咧又唔係好大嘅恩， 係 佢最大嘅恩人，佢就冇報。 嗯。 大家都知道啦， 系 个长老啦，系嘛？你可以话喂，你长老都死咗，你点报恩啊？咁你如果想报的话，当然有办法啦。 佢有后人啊，诸如此类噶嘛，所有恩 或者佢嘅朋友，或者即系总之你要有一个动作出嚟，系安慰佢在天之灵嘅，啊，即系虽然你系冇后，但系我喺你身上得嘅所有嘅智慧同埋财产。我用得其所，系嘛？佢冇喎， 系 呢样嘢，即系以基督山咁高嘅智慧，系嘛？ 智慧同道德两回事， 佢应该谂到啊。咩智慧同道德有时反比啊？ 但系因为 聪明过一头咧，嗰啲道德就冇咗噶啦。 因为喺《基督山恩仇记》里边咧，报恩咧其实系好。功能性嘅，即系喺个故事上面啊，即系其实 主要佢系讲仇啊嘛， 因为佢系为咗， 系 为咗令佢 报个船长， 为咗令佢可以之后报仇，即系由变成一个完全放低人性啊，放低道德啊，去所谓泯灭，因为佢报完恩之后有个好经典嘅台词噶嘛，就 系 永别了人慈，即系佢报晒恩啦，我而家即系同大家讲，嗱，我要做好事咧，我做晒噶啦，我而家就名正言顺。就為咗報仇之名就做一個壞人，咁所以喺故事上就係、是、其實一個過渡嚟嘅，即係俾有共鳴嘅讀者去點樣共鳴一個所謂嘅壞人，因為之後報仇全部都係壞人，但係點解佢壞得嚟我都可以共鳴到咧？就係、是、佢已經係做曬好事，而且佢係有一個名正言順， 即 係 報仇 咁樣。咁所以嗰個恩係一個即係括號啦，即係既係報恩，但係亦都唔係喺個故事上全心為咗報恩而報恩。 最主要係講報仇， 其實佢報仇咧，亦都唔係私仇。即係嗰三個人咧，社會應該俾一個懲罰佢嘅，但係反而社會俾一個好高嘅權利、 社會地位， 同埋地位，佢就要將呢啲嘢剝奪咗佢，其實係幫社會報仇，咁啊。其中嗰啲叫做附帶嘅傷亡咧，就忽略不計噶啦。 哦，我小處都係 流彈， 係 啊，都係啦。最無辜嗰啲無名嗰啲，即係啊，就俾佢殺曬，無啦啦。 睇主 線，即係基督山叻就叻在咧。 係， 首先佢係避過曬法律。 係 啊，再一個咧，佢可以唔自己出手就唔自己出手， 係好隱身嘅。 佢比如講，即係對個法官，對個檢察官嘅報仇咧，佢用咗兩個人，一個就係佢嘅私生子，一個就係佢美貌嘅小太太， 情人， 唔係情人，真係老婆嚟噶，嗰個老婆毒死呢個，毒死嗰個，毒死最後毒死埋自己嘅仔，自己再自殺，即係冚家富貴全部係出自於他嘅手，咁呢個基督山教佢點用毒藥噶嘛，大佬，呢啲陰毒到真係。而且佢將個人心啊， 係 揣摩得即係好透徹，即係呢個工具咧正啊， 係 啊，即係本身佢就想犯罪，但係佢唔識我教你犯罪啊，好嘢！而且全部喺家庭內部咁樣，即係你最唔防守嘅軟肋， 係 就吉一刀， 係 啊，所以即係大眾馬呢個好嘢，即係 所以呢本書成為經典有道理， 所以 都引起好多即係討論啊，即係究竟報仇嗰樣嘢 教你犯罪添嘛？ 哇！你咁樣咁噶啦， 所有偵探小説都有呢個橋段嘅，一定有教唆嘅部分啊。但係恩仇嗰樣嘢就係你點樣去報個仇，即係有幾大嘅仇。恨你先会去设计一个咁嘅计划去报仇，即系头先我讲啊，即系快意，即系有阵时你爽快， 係咪要報咪報咯？即係你同人鬧交都係嘅，係、嘛？你受人衝撞，你去鬧交，你好即場即逃。 係、 但係你可以去計劃一樣嘢去報，嗰樣嘢其實係解釋咗個仇有幾大啊！ 係， 即係佢唔係好爽快地，哎，我去到斬佢一刀， 係呢個容易嘅，呢個容易嘅， 係咪？即係好似呢一個 Judith 咁樣，係咪斬咗阿述王個頭咁啊？完成咗啦件事。佢唔係喎，佢要設計，其實係講緊個仇本身有幾深。先有咁嘅設計， 咁你要設計到全身而退啊嘛！你血淋淋斬咗個頭落嚟，你先走人啦、 啊。即係呢個成日都 設計逃走得嘅。 唔係睇嗰啲所謂叫綁票案啊，都係㗎。綁票其實唔難。难就收完钱之后点样走啊嘛？ 点样用啲钱啊？ 使钱最难啊！ 好啦，讲到呢度咧，又要休息一阵，听新闻同交通消息啦。咁啊，讲个电话号码18723111。咁一阵间十一点后，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恩仇呢样嘢。 国总理索尔茨话，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共识，反对在俄乌战争之中使用核武，不枉此行。索尔茨回国之后出席所属社民党的活动的时候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共识，要避免俄乌战争升级至使用核武，但就这点来讲，此行已经值得。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与索尔茨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習近平指出，共同反對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核武器，倡導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防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稍涼嘅天氣，同時一度廣闊雲帶正係覆蓋該區。本港方面，今朝九龍、港島同埋大嶼山錄得幾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一两阵雨，朝早稍凉，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日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咧，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交通回復正常。咁另外咧，公主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同樣清場啦，一帶交通都係回復正常嘅。隧道方面啊，現時只有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去到灣仔運動場。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台。你呢排做咩冇嚟精神？个人仲好似越嚟越肿、啊。 翻工压力大啊嘛，休息唔够，仲成日食零食减压，咪胀咗少少咯。 你不如试下去地区康健中心啦，嗰度有减压课程教你减压，仲可以改善情绪健康噶。 点解你会知道地区康健中心有呢啲活动嘅？ 只要你听住精灵一点逢星期二嘅地区医疗系列，每集介绍唔同地区嘅康健中心同康健站，自然就会揾到适合你嘅服务啦。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CIBS 打死一份工， 好闷啫。 佢哋选择身兼多职做 slasher， 发展自己唔同嘅领域啦， 稳定薪金嘅一份工作。 有个艰难期，心理压力系好大，好辛苦。 唔系代表做完一份工就放弃另一份工，你要两份工一齐努力做嘅。 想深入了解 Slasher 嘅斜杠人生，听 CIBS 节目《 天才与 Slasher》，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以前我哋觉得宇宙膨胀咧，离我哋越远嘅速度系越快嘅。最近的观察就不止离我们越远的速度越快，而且有一个加速现象。 欧洲的核子研究组织宣布它探测到新波色子， 原来量子呢是不看得的，你一看它它就会改变的。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我哋嘅題目咧叫做恩仇啊。咁啊喺直播室裏邊咧有馬鼎盛、米克同埋馬恩慈嘅。咁啊講講電話號碼啦，1872311。咁啊歡迎咧就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 講仇啊講咗兩節啦，講恩咧講恩即係古代啲書咧就成日講嗰個故事啊。 一凡之恩 係唔係一凡之恩 啊？飄無嗰個 就係、是。生当呢个含环，死当结草。 哦， 两个都系啲春秋战国嗰阵时啲故事。咁啊，结草咧就讲魏国同秦国打仗。 嗯。 咁秦国有一个武将叫做杜回。 嗯。 因为杜回咧力大无穷，喇叭斧头系咁斩系咁斩。 嗯。 即系魏兵咧打亲都败。 嗯。 咁点算咧？后尾有啲人就话：喂。佢係步將喎，又唔係騎將，又唔係車將， 係 行嘅。 咁你咧將佢引去嗰啲即係比較難行嘅地方，可能係打贏佢啦咁。咁啊引佢去一個嗰啲亂草坡。係啊，點知行走如飛。 哇！啊咁犀利，即係沼澤地方都 即係都困唔到佢。咁點算咧？咁晚黑咧。 斩佢脚啦！ 唔系晚黑嗰个魏国嘅大将咧，就发咗个梦，话你去嗰度啦，你听日实打赢噶啦。咁啊，嗰阵时好顺梦噶嘛，咁啊，真系去嗰度， 系 个道回咧就一扑一碌啦，即系行两步又扑，行两步又扑，咁点解咧？咁原来咧有一个老人，将啲草咧，将佢。结成一个扣啊，咁嗰个你步将嘛，人哋走车辘就冇事啊嘛，咁啊杀咗个道回，原来系点回事咧？呢个老人咧，系唔系人嚟嘅？系鬼嚟嘅，即系古仔就咁写啊， 喺梦里边出现嘅老者， 佢又话咧，我系嚟报恩嘅，点解咧？因为你老豆啊，即系嗰个大将啊，个老豆。是魏国嗰啲大臣嚟嘅，佢就好中意一个姬，都唔系妾侍，就系姬，咁成日都对佢啲子侄讲，佢话到我死咗咧，你啊我老嘛，佢后生嘛，你啊好好地善待佢，等佢嫁个良人，嗱良人啦， 姓梁嘅。 等佢嫁个良人，咁我即系传下有知都安乐。 系， 咁到临死嗰阵时咧，又唔系咯。 哦， 就同啲仔讲，即系同打仗嗰个魏将讲，话你一定要嗌佢殉葬。 哎呀， 我要佢陪我，即系陪喺地下都陪我。 系啊， 好啦，咁啊老嘢死咗啦。 嗯， 咁个仔人哋梗系谂住你要尊父命啦。 系，佢唔得。唔系， 佢话老豆有两个命喎， 系 吓，即系 有两命为足。 以前一个命， 臨死一個命，但係咧佢臨死咧老糊塗啦。此乃聯命可不從也。 啊、法律都係咁喎，你意嗰、那個意識又未清楚，你知 唔？嗰時冇律師㗎， 又冇醫生去即係去研究你係咪亂㗎。 臨死嗰句先至係啊。係咁啊！你如果唔係雍正點做到王啊？ 係喎。 因為臨死嗰句，但係佢就唔係。佢就話佢。死臨死病都糊塗咗啦，唔作數嘅，咁就真係好好好地嫁咗嗰個姬。 係 呢、這個幫佢結草嗰個咧，就係姬個老豆嚟。 佢、哎、老公啲， 係、啊、佢老豆， 老豆，老豆， 咁所以即係死都要結草。 係。咁死後報恩， 生當含還嗰個係另外一個故事啦，又係神話故事。 嗯。 啊、就話即係。有一個細路， 嗯 啊，呢個細路仔咧，見到有隻雀， 嗯， 俾只老鷹啄， 嗯， 係 啄到受傷咗，跌落地， 係、 嗯，咁佢可憐呢隻雀， 帶翻屋企， 就將佢嗰個護鼻翅攞翻屋企養傷，然後即係餵佢食，咁啊，到時飛翻走， 係， 咁呢隻雀咧就同佢報夢啦， 有發夢啦， 同佢報夢，係。寫劇本寫到唔掂啊，就係發夢咯。咁啊，話我咧， 唔係我誒呢度插一句先。 插啦， 啊，你實記得嘅呢、這個， 由我記得。 係、哎、因為報夢呢樣嘢咧，其實係心理嚟嘅。 哦， 即係話咧，當時嘅人你信啊嘛，報夢啊嘛，就算唔係夢啊，我諗到條橋，如果就咁講出嚟話我條橋咧，你啲人未必肯。信服嘅， 嗯， 你明啊？但你話報夢咧、就多數都信嘅， 係唔係喎？你報夢仲要猛人報先信喎， 梗係啦！ 你隔離阿婆報， 唔係即係等於點解而家好少有？以前成日都有噶。你見古書呢個舊約都係嘅， 係 成日突然間耶和華會同佢講嘢噶嘛， 有火 嘅，即係又有即係有所謂而家叫 紅秀傳咯， 係啦神語啊嘛，或者神啟啊嘛，呢個叫做 Revelation 啊嘛。所以點解啟示錄嘅意思咧，其實譯得唔啱嘅，應該係神啟錄， 係啦， 即係呢個咧唔係啟示嚟嘅。 邊個啟你咧？ 梗係啦。神啟你先有用嘛，即係神報夢俾你先有用啊！ 所以馬老師個故仔裏邊係王母娘娘派嚟嘅。 佢嗰只雀咧係西王母嘅 事。西王母。 咁佢話咧，即係翻到去咧，西王母好開心，話你要報恩啊。點報咧？就含住四個玉環。 哇！緊要啦。 送俾佢。四個玉環咩意思咧？即係你呢世係咁先啦。你啲仔就發啦。 系、哎、啊！ 你啲孫就發啦， 點解唔呢世報？ 四代， 啊、四代， 一代一代， 我知。 喂，咁先至好啊！ 啊，古代冇啦，而家啲人話冇啦，我發曬嗰四個環先啦，即係個仔發唔發關我咩事？ 因為個主角本身連官都唔做嘅，即係好清高咁嘅故事講到，所以佢都唔使發。 嗱、啊，佢個仔楊真， 嗯， 個孫楊炳， 嗯， 個室楊次， 嗯。 都未系好巴闭 哦， 个玄孙杨彪， 杨彪系第四代 先至犀利，咁啊呢四个咧都位列三公， 嗯 啊， 哇三公犀利啦，除咗皇帝 最大噶啦，太师、太尉吓， 有个太子都犀利， 咁所以就话，而且呢啲唔系单系做大官，做大官都唔出奇， 系 而且系青史留名， 系 啊刚正不阿又清廉， 嗯 啊。咁人哋即係去追溯佢嘅祖先，咁、嘅香火先至 鼎盛噶嘛。 哎、所以你巴閉唔係巴閉，你啲兒孫巴閉，你先至巴閉。 所以我依啲咧衰人， 現代人唔啱嘅 陰謀論諗咧就係、是、你好咗四代。去到第四代嘅時候，梗係想追翻上去幫個祖先嚇、啊，即係做一個好嘅故事。 啊， 點解我哋會有咁好嘅家族傳統咧？啊，原來係積福嘅。咁慢慢啲故事就會出嚟啦。 都唔知點叫啊！四代之前嗰個叫咩名咧？嗰啲叫 曾曾祖父啦，係啦， 現祖好似係。嚇有祖父啊，然之後曾祖父啊，然之後咩噶嘛？唔知元祖定太祖啦，唔記得啦。 所以呢啲古仔咧都係 有方嘅。 即係我哋嗰代人咧、 嗯， 即係如果講到恩咧、 嗯， 啊，即係有時我哋嗰啲同齡人咧，就或者係同代人啦，都會講到鄧小平， 係 啊，因為 係啊， 鄧小平咧佢做咗一件事，就叫做恢復高考， 1977年佢啱啱恢復咗嗰個叫做職務啊，做翻官。咁佢第一次一件大事咧，就是、開嗰個教育會議。教育會議開教育會議當中咧，就有一個武漢大學嘅副教授，即係嗰陣時好耐都未提過職啊。 是 是，而且你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呢还衰添，还有臭老狗咁之类，这些副教授，他是在化学上很有成就的，即是去到即是院士的级别，后尾啊， 后尾 是。他当时呢他就提议，他说现在呢大学那个教育啊很有问题， 散晒。 佢話教出嚟嗰啲咧，全部都冇法子用啊！即係教出嚟嗰啲所謂工農兵大學生，話係大學生畢業，查實咧，搞到唔好啊，小學雞水平，即係好難用。你如果係文化方面嘅，仲勉勉強強，因為冇標準噶嘛。 係啊， 你話即係米哈呢篇文章寫得好，我話寫得唔好，咪拗牌啫。個標準喺邊？不可以量化噶嘛？當然你可以貼去呢個國際嗰啲 期刊， 人哋會引用你咁嗰個一個標準啦。咁啊，此乃後話不提啦。 咪中國冇啦，你中文有幾多個用啊？ 當時呢個副教授提出嚟，佢話咁多年呢個工農兵大學生嘅制度係叫做群眾推舉、領導批准，唔使考嘅。 係啊， 唔使考嘅。佢可能文化水平極其之低。有啲特例咧，就係嗱，清華大學物理系，仲要係高能物理系，大家都知道咩事啦，教原子彈嗰味嘢。你唔揾個大學水平嘅，或者起碼高中畢業係文革以前嗰啲水平，而係你揾個小學嘅水平去， 方程式都未識睇。 方程式 真係啊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於 C square 都唔識啊！ 呢啲艱難啦， 硬知識。 代数都未识啊，你 唔系咯， 即系高数更加唔使谂。 唔好讲， 系 咁你嗰四年根本就 嘥时间， 连补课都未补切，点样帮社会提供一个合格嘅呢个人才咧？咁佢提出嚟。咁邓小平咧就问话大家意见如何咧？系咪应该恢复即系高等高考要考啊？唔系推荐啊，而系考啊。咁大家都話係應該考考好嘅，如果唔係出埋曬啲白卷英雄， 係啊，張鐵生嗰啲。 咁咁幾時咧？因為開嗰個會嗰陣時已經七月份。 哦 哦， 一般咧，一般係六月底 考試啊嘛， 高中畢業然後七月初就高考係。咁呢個話睇卷都有排睇， 係啦， 都 咁多人，咁多人 啊，可能咧就嚟唔切啦咁。佢話嚟唔切，嚟唔切咪即係我哋開創一個特例， 係 唔係暑假入學，係寒假入學， 開學遲啲啦， 再俾多幾個月佢 嚇， 講唔切。 咁於是乎咧就即係佢首先要你剎車咗咁耐， 係 傷咗噶嘛，你重新想話再嚟高考，佢嗰個制度有排搞，所以七月份拍板要恢復高考，到十月份公佈全國。即係《人民日報》啊，各大報紙呢個電視台、電台公佈要高考啦。 十二月考， 十一月考， 十一月考， 然後出年二月。 唔係，但考係考咩咧？即係考五六月畢業嗰啲 啊？唔係全國， 我知啊。即係你考邊一級啊？即係嗱，你應該六七月就 全級啊。 哦，即係 form one to form 十年啦， 係人都可以考。 唔係， 即係十年裏面畢業嗰啲 文革。斷咗冇考過，即係嗱，我哋本來應該六七年考噶，六七六八一路到七七都冇得考，咪十年咯。 哦，即係嗰陣時畢業嘅都 即 係 呢十年嘅畢業生 去考 都可以考，唔係話當時你初中都可以考，你最叻咧應屆咯， 應屆 高三可以考， 可以啦，係啊，哇，咁都好多人喎，十年喎，大哥， 梗係啦， 嚇你一年都幾多萬啊？ 全國。當時咧係570万人應考， 諗下呢樣嘢都得嘅，唔覺得要搞到預備咗三個月先考得？哇！你揾 中國咁多人， 唔係，咁你揾市場都好煩噶嘛。你 出卷都要啊。 出卷唔係出卷就唔緊要啦，可以劃一啦。咁但係你印500多萬份都幾難。 好好辦，好辦。 啊，嗰時 各省印卷 係 唔統一 係。 哦，唔統一啊？ 唔係全國統考， 係 呢個制度係統考， 係， 但係要第二年先至能夠全國出統一嘅。 我知。 哇， 咁 就 咁你點樣定個標準咧？ 各省定咯。 我自己定，咁個係咪有配額嘅咧？即係呢個省有幾多人可以入大學，幾個省有幾多人入大學？ 嗰啲你哋省知道你哋大學收得幾多人啊嘛？ 哦，即係省又根據大學名額嚟分配啊？ 當然啦，唔係我中央話我收幾多你？ 我知 你點容納啊？ 我 點分配啊？ 我明。 所以你具體到我哋廣東省，我嗰年考咧 係 全國570萬人考，係錄取咗28萬多， 系 啊！ 廣東省有幾多啊？ 廣東省咧，即係係26個收一個。 比率係26個收一個。 啊，即係其他嘅省都係20多分之1。 喂，同我考大學差唔多啫喎。 啊， 我當年考大學香港都係，即係可能差唔多，可能仲勁啲，即係香港都。 即係而家講緊呢個26分之1咧，係全部大學計。 哦， 如果你係 即係廣東省， 即係清華大、清華北大啊，好似 嗰 啲十大咧， 唔止26啦， 百裏挑一都挑唔到， 絕對係啊，絕對係啊，26比1係都 OK 噶啦，已經算。 咁所以呢個一個年代一個時代嘅人嘅因喎。 嗱，我哋講到呢個因咧， 係 就好緊要啦。 呢個制度嘅因 係啦，即係本來咧文化大革命係將中國嘅文化教育。是斩断了的，拦腰斩断了的。 是就要斩断10年那里斩、啊。你不是斩断1、2年、啊。 你那个后遗症我们先不讲，就讲这种斩法。 是。未历史真是少有。 这种斩法使到这么多年是不能够读大学。 嗯。 还有就是应该读的读不到。 是。 读出来的那些呢是没有用。 是。 啊，即係等於練鋼咁，練咗啲廢鋼出嚟。 係 啊，咁同埋呢570萬人考嗰啲咧，佢仲唔係500多萬，而係代表咗4000多萬知識青年。 嗯， 佢哋係失學嘅。 嗯 嗯， 即係佢哋唔係唔想考，即係佢哋喺呢10年嘅糟質當中咧，可能已經喪失咗考嘅可能性啦。 唔係，係啊，又是理科啊，你點樣喺呢10年裏邊跟得切啊？即係文科仲好啲。啱啱啊！但你理科啲點跟啊，大佬？ 文科都係噶，嚇、 啊！ 文科都一樣噶。你以為文科冇標準咩？ 喂，咪下試下都喎。 試咩？ 嚇、啊！我哋第年走去考個會考咯。 你唔使考會考，喂！我而家攞台灣嗰啲高中 係 高中，唔係高中考大學，而係高中畢業試。 哦， 你如果考到合格，我算你叻。 哇！咁誇張， 唔係嚇你， 你只要去咧，翻去幫下個孫咧補習咧，你都可能發現個問題所在。 你可能你可能個水平唔低， 係， 但係你考試嘅本事唔高， 係啦，你寫都寫唔切啊！ 嚇， 你2個鐘頭要寫， 唔係喎，我考試自認叻嘅喎， 係咩 讀讀書我唔叻喎， 我哋夾錢俾你考， 唔係讀書我唔叻喎，考試我就叻嘅喎，即係我讀大學嗰啲本科成績係好曳嘅喎，不過即係不問，即係考個7科啦，即係攞呢個。誒學位嗰啲咧，我係識考喎。 咁所以即係而家講舉呢個例啊，即係恢復高考呢件事咧， 係 對整唔係唔單止係對考生，又唔單止係對呢一代嘅青年， 係 而係對成個社會，對整個中華民族 係好緊要， 係有一個恩喺度嘅。當然呢啲唔係恩賜啦，呢啲係本來我哋應該有嘅， 係 俾人剝奪咗嘅。 啱啊！ 嗰啲仇喺邊咧？ 嚇！ 好难讲喎，好难讲喎，打到四人波， 系打到四人， 打到林彪， 林彪自杀，自己垮咗冇理佢，唔使打透啦，佢一炮打垮咗佢啦。 唉，所以啲恩仇啲嘢咧， 系 即系 唔系呢个真系嘅， 讲恩咧就几好，讲仇得罪人。 唔系你仇咧，即系有啲真系你冇得报嘅，譬如好似你而家讲 冇仇报， 唔系冇仇报啊！你即系好似嗱，你澳楼嗰啲原居民嗰啲毛利人啊， 系 啊，你个美国嗰啲红人，即系印第安人，哇！嗰啲祖宗点样俾你啲白人咧又抢其地， 抢仔啊， 吓抢仔啦， 系啊！澳洲系你生咗出嚟即刻俾白人接走， 係啊，哦、 你你嗰啲賣黑奴嗰啲咪搶仔咯。 係啊，咁嗰啲點計啊？你成個非洲嗰幾嗰百幾二年啊， 咪有句説話叫做有句説話叫做社會大現文學。 唔系呢个年代的问题，而系 优胜劣汰嘛。你唔够人胆，有冇讲啫？ 唔系嗰阵时，所以咪心安理得咯。即系搞奴隶制嗰啲人、啊，甚至去到调翻转添。英国人话我将文化带俾你，咁佢又错唔晒。啱唔啱啊？即系你 呢呢啲真系所谓殖民主义嘅道理。佢仲、啊、有一样叻啊！吓、啊，佢话我卖黑奴咧系救啲黑奴啊！ 系啊系啊！ 点解咧？即系、 啊 啊就是、我唔系话揸枪。 指住你噶嘛？ 遠遠渡輪重洋走去非洲捉啲黑奴啊？唔係咁噶，我而係喺個港口度即係貼招牌，一個黑奴幾多錢？你、 哦、 你啲部族自己打打咗捉嚟賣俾我噶。 我聽過一個更荒謬嘅，佢話如果冇黑奴咧，就唔會有爵士樂添啊！ 你有冇 rap 添？我吓嗰啲叫咩？妖舌系咪？我都唔知 妖舌系， 因为妖舌啊，即系我都唔知啊，妖鼠嘅妖啊嘛，我都唔知点读。 佢头先嗰个仲未讲完啊， 系啊， 佢话我哋点解话对你有恩，唔系对你有仇咧？系就因为以前你哋打仗捉咗翻嚟系食嘅攞嚟。我而家唔系。 唔系，另外我又听过一个话，你喺非洲啊，你知唔知非洲平当时平均嘅寿命系32岁啊？我捉咗你去奴隶， 32岁， 咁但系都冇啊！你捉咗你去美国，虽然话做奴隶咗，你去到50-60岁生好多仔。 但系我哋又要平心而论，即系如果唔系有比利时殖民咧，卢旺达嘅大屠杀事件咧。 又唔會發生， 都唔會發生。咁所以殖民真係有 歷史嘅恩恩仇仇，真係好難講嘅，係、嘛？即係你唔係話即係好簡單咁講，尤其你經過咁長嘅世代，咁有啲嘢就話：喂，我啲太公啊，我啲祖先做呢啲咁嘅壞事，唔通我出世已經係喺呢個社會裏邊啊嘛？唔通我要對佢負責咩？係嘛？呢啲真係搞唔掂。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又要听新闻同交通消息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一节嘅时间嘅，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恩仇呢个问题。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圆满结束，达到向世界展示香港开放同复常的目标。明年将会继续举行投资峰会，强化以高端金融交流平台在全球金融界所发挥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指出，不少与会者对他说，更深入掌握更多环球金融市场状况和发展的一手资讯，亦都让他们更切实感受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亦都有些与会者说，感受到城市充满活力和发展机遇，在香港的亲身体会交透过某些海外媒体看到的状况并不一样。他說亦都有些與會者熱切期待七人欖球賽，而這一項體育盛事過去兩日的賽事十分精彩，現場觀眾非常雀躍，以及投入賽事之中，形容氣氛一流。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基本法23條立法是特區的憲制責任，目的是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內部穩定，但不會定下立法的死線，在合適的時間就會落實相關工作。林定國出席商台節目的時候又說，如果社會內部沒有穩定環境，市民就難以安心生活。他舉例子，眾籌如果無規無矩，可能會涉及洗黑錢活動，如果沒有安全的網絡環境，大家就很難有正常生活。出席同一個節目的副司長張國軍表示，不少人將法律規管與自由對立起來，但是這個並非事實。事實正正相反，如果日後落實基本法23條或者網絡安全規管的法律，可以保障各人的自由。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我哋讲恩仇直播室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米哈嘅。咁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接听众嘅电话先。喂 喂， 黄生， 各位好。就即系我觉得中国文化即系源远流长咧，即系除咗以恩报恩、以仇报仇咧，亦有以仇报恩，亦有以恩报仇。即係譬如即係抗日戰爭之後，我哋以德報怨，將日本人放即係軍隊啊、士兵啊，送翻去日本。亦有即係以仇報一，即係譬如農夫與蛇的故事。個農夫啊想救翻條蛇，因為凍得滯，條蛇可能會凍死。點知條蛇上翻之後咬死只農夫，因為呢個係佢天性。即係我覺得即係中國文化，除咗宣傳以即係以恩報恩或者以仇報仇咧，亦有好多其他嘅版本。你哋各位覺得係點啊？喂， 講老實講，即係有仇必報咧，又唔係，但係淨係中國文化嘅。 是 猶太人都有啦，一眼還一眼，一牙以牙還牙。 最早呢個話血海深仇就係阿拉伯半島，其實係 啊，一出嚟。所有落後民，即係嗰啲唔講啦，嗰啲係人類學問題。咁啊，講翻呢個咩農夫與蛇嘅問題。 即係老説話話齋啊，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為人。咁、 哦 啊、有時咧， 唔做君子 就好難報。點解咧？又係個定位問題。 係 有一句老話叫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咁、 哦、 你即係阿韓信在天之靈或者喺地獄裏面諗住點報咧？啊，呢啲嘅蕭何，如果冇蕭何咧，我走咗佬咯喎。 係啊，嚇做唔到韓王啊！ 唔係，我走佢做齊王， 做齊王。 咁你即係有蕭何月下追韓信，即係追咗我翻嚟，仲要攞身家性命保。 係啊， 啊話你漢王。你睇唔起呢個夸父啊，必人富浪嘅，咁啊確實即係喺封建社會， 咪而家都唔會啦。 有咗一單咁樣嘅奇恥大辱， 係 唔止封建社 會，我點用佢做大將咧？ 係啊， 嗰陣大將即係元帥啦， 係 啊，咁即係何以服眾咧？夸父嚟嘅，係 啊， 咁啊蕭何實在冇辦法啦，大家老友都係咁話啦， 係 嗱你。老實實用唔用佢、 啊？ 你唔用佢，我又走， 我走啦。你真係不成大器啊！跟住你咪死火。 唔係我嘅問題啊，我問你想唔想做王，清唔清霸、啊？你如果一世喺西蜀呢度咧，也霸、 嗯 啊。如果你想打出去 統一天下， 攞天下咧，就非佢不可。 係、嗯、 啊。真系 系 啊，身家性命 揾条命同你 斗啊，系嘛？所以即系担住咁样血海般的肝系，捧咗佢上帥位， 系 嘛？你系咪即系呢个应该报恩咧？咁，但系后尾未央公死也死喺佢手度， 败也萧何， 系嘛？ 咁咪算咯，条命报翻咯，俾你，俾你攞埋翻命报翻。 所以话恩仇呢样嘢咧，即系人生在世几廿年，有好多嘢真系讲唔清楚。咁又有一个古话，有一句说话叫要解先得嘅，叫做升米恩，斗米仇。 嗯， 咩意思咧？ 嗯， 即系话我而家饿到要死啦。 嗯， 万次。施舍一升米俾我、 嗯， 一升米有咩咧？一饭， 嗯，够啦。 一饭之恩即系我而家即刻唔使死啊嘛。 最紧要呢样。 或者我即系食完呢餐饭以后， 系 有好机会咧， 系 嘛？咁呢个恩咧，真系恩同再造，系、 嗯、 嘛？ 呢个雪中送炭 系 永远紧要过锦上添花嘅。 点解斗米仇咧？ 咪咁， 即系斗米仇，我食饱咗咯，已经一斗米好多咯。 啊， 食饱咗以后，唔系饱乱声思乜乜，而系饱咗以后，喂，你俾一斗米我， 系咯？ 点解你唔俾一啖我咧？ 系啦， 即系人心不足。啊， 蛇吞象 咁啊！ 呢个唔关事。如果我哋从 即系未讲完啦， 好、哦，即系你讲。 长合归来，富食无余。 系 开始即、就、系、是、喂， 我餐餐督咸鱼豆豉，即系行出去话我系孟尝君嘅家人， 系 咁啊面上无光啦，睇见你即系面有菜色啊，你咩回事啊？ 青菜 咁你好啦，诶孟尝君系嘛啊？佢原来即系嫌啲餸菜唔够高级，好啦，即系等佢。作为呢个二等宾客啦，食有余啦， 跟住啊， 仲 居无足啦， 居无安，啊、即系我而家就好食好住啦，咁我屋企咧 点算咧？ 啊，你系咪又要即系 我老婆仔女咧？ 又要出粮，做食客都要出粮。哎，好啦，一等食客，所以就 系 人心冇厌足啊嘛。 唔系呢个唔系、哦，马鼎盛，我理解就系话，即系佢觉得我值呢个钱啊嘛。而家其實而家斗米 仇，你表現出嚟啊嘛，哥， 你覺得啫喎， 係啊係啊， 唔係、啊、你先有表現，我先升你噶嘛。 咩嗰陣時咪係？ 心理學嘅理論啊嘛，叫駱駝理論， 係 就係講咧啲駱駝去到沙漠啊，個主人去到沙漠，夜媽媽咧凍啊嘛沙漠，個駱駝就同主人講：我可唔可以塞個鼻哥入嚟啊？個鼻哥打緊乞嗤。主人话你塞个鼻哥入嚟啦，过多一阵，伸 入 嚟 个帐篷， 伸入个帐篷， 即系主人喺帐篷里面挡风挡雨，即系落台喺嗰度日晒雨淋， 系啊，跟住塞下塞下， 成 只 落 台晒， 个主人出 嚟，呢个就系心理，即系人嘅心理就系咁系嘛，即系推下推下。 哦，我哋讲呢个就系呢个系诶，即系老婆哄咗个老公出去啫，即系通常成家之后就落台理论噶啦， 我哋讲恩仇咧，有个说话就系冇仇报。 嗯， 有阵时啲恩仇咧，即系头先马老师讲，即系人生几十年， 系 斗长命系一个报仇嘅重要嘅一个。 我睇下、啊、你，我睇下、啊、个天点收你系嘛？ 唔系嗱， 好兴讲呢句嘢。 文艺复兴时期系嘛？大家都知道、啊、米干治奴同拉斐尔 系 两个世仇。拉斐尔就细过米干治奴嘅，但系佢咧就即系识得社交，就同啲教皇又熟啊，教廷里边又多朋友 ，EQ 高 系啊，咁啊，所以职位高啲，我哋叫社交能力高啊。 嗯， 咁诶，咁啊，米干治奴就即系都唔系好睬佢啦，成日都话拉斐尔咧偷我啲画系嘛，即系佢画嗰个天幕顶嗰个画就要锁门添。 系啊， 咁啊，但系拉斐尔真系睇佢画，即系佢买通啲保安咧去装佢啲画。咁但系问题就系咁，点解艺术史上面成日都听到阿拉斐尔话，即系去抄阿米干治奴啲画，就系、是、拉斐尔就后生过米干治奴，但系又早死过佢好多。 嗯， 咁所以早死完佢之后咧，剩低咗几十年， 系 米干治奴 恶晒， 系不断喺度讲，啲拉斐尔好叻咩？啲画都系我嚟噶啦，冇得辩驳。 抄我， 咁但系明眼人睇，其实即系米干治奴 两种 style 嘅， 呢个道理咧，唔单止系即系嗰个。IQ 定系 EQ 嘅问题，而系做事同做人嘅问题。 哦， 而家职场又好，政界又好， 系啊， 都系呢个问题。好多人咧，即系怨天怨地，怨天尤人，即系话即系时时不与我，但系佢冇谂到自己，你冇错系有本事啊，你嘅 IQ 系高， 嗯， 但系你识做事，但系唔识做人。呢样嘢大镬， 啱啊！ 即系往往老细睇人咧，唔系睇你嘅工作能力如何为第一嘅， 系、 而系睇你对我嘅忠心系咪第一。 嗯 啊，如果你即系以财傲物咧，咁啊大镬啦。 唔系睇你入边行咯，即系你去苹果做就得。 梗系唔得啦！你唔好以為即係肥佬禮真係就有財就， 唔 係 嗰個蘋果啊，而係個手機噶。哦，你睇喬布斯嗰個啊， 定係生果店？ 而家冇啦，唔講噶啦，因為嗰份報紙都冇咗啦。蘋果淨係講個手機，因為嗰時喬布斯有個講法啊嘛，就我要請嗰啲大學畢業生。如果七年之後呢條友仲唔係自己出去開公司咧，就冇用噶啦。 七年長嗰頭啦， 五年啦， 即係蘋果呢啲咁嘅日新月異嘅嘢， 咪咯，即係佢要一樣嘢就叫有創造力嘅人啊嘛。 巧有冇巧先？ 係，同埋最好你唔好識搞咁多社交嘅嘢，你唔好成日哇完咗之後咧一扎人走去飲下啤酒啊。 咁但係我對於老細講嘅嘢咧信一半啦。即系你 信一成都相搏失明、啊， 你真系信佢？你入到嚟谂住恃才傲物，你个恃才你就高唔高得个乔布斯先？即系都系佢一言九鼎。 你高过我仲衰，高过我功高震主。 咁咪咯， 啊呢啲唔得嘅，呢啲唔得嘅， 信啲啦，信少。 有样嘢咧， 即系你谂住长做嘅公司咧，其实佢就一定好似你话。 你去日本啦咁就。 哦，日本啊， 中心制， 你想做一世啊嘛， 唔系啊，所以日本人嗰啲 EQ 一定高嘅，即系屈埋屈埋，受埋好多气啊，另计啦吓，即系容忍力一定好高， 有高嘅都要收埋，唔好俾人知啊呢样嘢， 潜龙勿用， 系、 啊、你即系。精到出曬角啊，唔得噶。就係有一樣嘢咧，我哋今晚一定今日朝早一定要講嘅就係大恩不報。大恩不報呢個古仔咧，喺馮夢龍嗰個呢個《醒世行言》裏面有一個古仔。就話説咧，有一個人青靚白淨，高大威猛。冇機會。 懷才不遇。 懷乜嘢都好啦，總之佢有料，但係佢冇得法， 用唔到， 就慘到咧，有件衫出街見人都冇， 哦，又 要就要去翳個老婆， 係 話你日積夜積，唔係積寶啊嘛，你積咗一匹出嚟啦，喂，俾我先啦，等我裝下身出去見人啦，俾個老婆咧就係好似駱駝咁啊，掗咗佢出屋。你個衰公， 即係蘇秦老婆咁上下 咯。人哋家看家看，即係要用普通話講先啦。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即係我嫁人 係。 即係諗住你養我嘅，你仲問我攞寶，寶就冇掃把就有骨頭嘅添。啊，咁冇辦法，走出去做賊，做賊， 系 雖然係被逼嘅嚇，做咗賊，點不知咧都未發市， 已經 入賊啦，入賊啦，啊，咁好在個官咧都唔係官，即係玉卒之類啦，或者玉卒頭啦嚇， 係想識 嘅，睇佢即係都唔似賊啦，輕本佳人，咁啊即係。放咗你啦，不如 啊咁都得噶 啊！但系放咗你又要咩镬噶喎？ 系咯， 系咁点算咧？ 咁啊，梗系要揾人孭啦，你冇孭啦， 又要做好人嘅，要揾人孭。 系 咁唔系你做官嚟做咩？ 系 揾个卒仔嗱，你孭咗佢，然后我咧炒咗你， 系 啊，咁啊一物两用啦。咁啊真系放咗佢，咁然后呢个高大威猛咧 系。 就講緊係唐朝嘅事，投咗安禄山，做咗官，做咗官咁啊威啦。好啦，輪到呢個卒頭咧， 係 有難啦。咁即係嗰件事咧，個卒仔孭唔到， 係 佢始終都要自己孭翻，咁啊有難啦，有難咧。 揾佢去救命啦！ 唔係揾佢撞到嘅啫，撞到嘅啫， 居然撞得翻， 都唔敢認咩叫古仔， 係 啊，考不成書啊嘛， 繼續聽。 啊！佢見到都 EQ 高，唔敢相應，因為人生難測，即係此一時彼一時， 啱啊！ 咁我如果貿然去認，好啊，佢認我唔好嘅，咁即係 黑歷史喎， 飛蛾撲火， 咁啊！ 咁但係呢個高大威猛咧， 殺死你啊！係 良心未泯，係啊！哎，阿水。咁啊！呢度撞到你啊！他鄉遇故知喎，咧翻屋企，翻屋企，好茶好飯啊！有咩事慢慢講。 系 啊，咁咧張養咗一頭半個月，咁啊諗住嗰個卒頭咧都諗住，喂，我都要走啦，話曬我都係即係通緝犯，唔好連累你啊！咁啊啊，好，走，咁啊即係安排送你咁，咁啊翻屋企就喺度翻箱倒櫃揾錢啦。 係 個老婆話做咩？係，哎個恩人嚟咗啊！咁你唔係招呼佢好食好住咩？咁臨走都要整筆穿枝㗎，係你俾幾多啊？廿兩，嘿，廿兩點攞出手啊？一百兩，俾佢個卒仔就啱。咁你要俾幾多？一千两咯， 哇！ 一千两，你谂谂一千两嚟得不易啊， 系 啊， 半副身家。 你即系你养仔养老婆未养点一千两， 系 咁你唔掂喎，咁唔掂点算啊？唉，咁啊大恩不报咯，啊掠咗佢咯， 系 啊，所以 听咁耐，原来系一个咁嘅故事。 系啊，呢个有。 大恩不报呢个一个职场嘅。一条规律嚟嘅喎， 系 咪戏都有啦？你记唔记得《重本清张》有个叫咩沙戏定乜鬼嘢？ 哦，沙之戏 沙之咩呀？ 沙之戏 沙之戏啊嘛， 就是那個很出名的哇世界文明的鋼琴家王朗之類、啊、原來他以前的老爸就是犯過罪的、 嗯、 那日本你知道日本很重要的嘛， 你的家庭會即是一個犯罪者家庭， 是啊，那好了，好像他老爸就坐完監出來，結果不單止不認老爸，還要殺鬼他、 嗯、 即這些當然啦，電影來的嘛，但是那時候很出名的、啊、這套戲 小說先的 小說重本清章啊，好像 沙戲好像 沙之戲、啊、 是不是大陸 叫做 個名就叫沙戲， 就咁叫沙戲，係啊係啊，我記得咁上下已係唔係好清楚，就係呢樣嘢啫嘛，大恩不能報啊，即係父，你諗下日本人本來就好緊張噶嘛，即係父子呢樣。 佢首先係報唔起啊嘛，即係等於係 認咗個老豆已經死啦， 功高震主， 係 高高到好似 係 蕭峰咁樣， 係 嗰個俾南院大王你做，你都唔做。嗰、 嗯 那個養皇帝俾你做啦，冇辦法，你功咁高，係嘛？本來我俾啲叛兵應該係拉咗殺咗噶啦，咁反而你幫我奪翻個皇位，咁我最多封你做南院大王嘅啫。 你話唔 做係嘛？所以最後都要甩佢啊，冇辦法。呢樣嘢職場政壇都係一樣嘅。 係啊， 你嗰個功唔好太過大，大到我 即係大之後就唔好認， 我 唔好要嗰啲人。 我又要面喎， 係啊， 我又要面喎，我要認喎， 係啊， 但係我又報唔到喎。 而家就直情連嗰下即係請佢翻屋企，然之後咧即係好食好住都冇噶啦。因為點解咧？有狗仔隊啊嘛。點解一個無名小卒你要對佢咁好咧？一抄。舊事出嚟，咁 你翻你啲黑歷史出嚟， 係咪黑歷史走翻出嚟啊？ 所以個卒頭咧就應該，即係你唔去認係第一步，第二步佢認你，你都應該走佬。 係啦，冇錯啦，千祈唔好真係，千祈要行得慢。 人心難測係嘛？呢 樣嘢好易測嘅啫，越高咧就你應該越走得快。 但係個古仔咧，佢點解三言二拍係成為呢個千古絕唱咧？佢後邊仲有古仔嘅。 哦，有續集嘅。 後邊個古仔即係話，好啦，個老婆話你話唔報唔俾錢佢，仲要掠佢。 係，咁又冇喎。 乜我點掠佢啊？ 嚇， 即係都要請人去掠㗎。 係。 咁結果就要揾咗個。找個合事啊， 是要合事的， 找個合事去掠他，還要黑心，即是說這個人怎麼壞怎麼壞怎麼壞、 哦 啊、所以非殺他不可， 那 個合事一般都是直腸直肚的，廢以恩仇的、啊、有些這樣人 好 你不殺我都要殺他， 慰問他 啦，嗱嗱聲他越夜黑風的時候走了去殺他， 最終 怎麼知道呢，又好似秦香莲咁，你殺曬啦，唔好講咁多嘢啦，好似啲荷里活片咁。 係啊，啲奸角一定要講一 段説話，講 獨白完先殺得㗎，係啊。 結果一話俾佢講話，哦，原來佢唔係應該死嘅，而係嗰個先應該死。咁翻轉頭殺咗嗰、那個。 白雪公主都係咁嘅 啫。所以呢條橋就係、 是，唔係呢樣嘢，唔係馮夢龍幾好㗎。 系， 我嚟嗰度，我記得佢有本《情史錄》噶嘛，我諗係世界上都奇書嚟、 哦 啊，真係要睇，佢收集好多個古仔，暗暗分門別類，分咗廿幾個類別， 嗯、 即係通奸又有，男又有，女又有，乜都有啊，即係唔睇真係嘥，好嘢，佢寫古仔真係一流， 十八歲以後先好睇啊， 啊咁係呢個真， 好啦，兒童不宜， 要預告一下啦，聽晚我哋講一套電影啊。就是这个内地的戏来的，叫做《引入尘烟》，讲这个农村的故事来的，好片来的、如果即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都看得到的，就有马鼎盛、马恩赐和卢伟力的、 嗯 嗯、跟住下来我们要听这歌了，这个歌呢就叫做《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由陈海荣啊。佢個英文名咁得意嘅，我都未見過。Jace Chan 係。 好啦，咁大家聽完呢只歌之後咧，跟住就聽12點嘅新聞啦。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自由，爱反了风向，同。